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设计太伤神，笨蛋学生走歪门，谁想遇到高高手是脸皮厚的，笑死人。还有二爷要是什么呀？ 那个给我来一坛黄酒啊，再来三碟下酒菜，再来一盆你们拿手的水煮鱼，其他的你看着给颠沛点吧。 好嘞，一坛黄酒，再来三碟下酒菜，再来一盆你们拿手的水煮鱼，最后再来四样的鸭碟小菜。 哎呦，丁兄丁兄，这么破费干什么？你这是太阳打西面出来的？ 我丁若松请你万马城去校外吃顿饭，这还太阳打西边出来啊？要不这顿你请？ 我就知道他这样，得我请。 哎，我这开玩笑呢嘛，这不是说好了这顿我请。我知道你最爱吃水煮鱼 啊， 一会儿尝尝这家的，哎，倍儿地道。 哎，二位，水煮鱼来了，您慢用啊。 哎，得我得子哦，哎，不错，不错， 看看你 味道好极了，用我们南方话叫 very good。 你们南方都这味儿 啊？ 看你吃的挺好，那说点事儿啊。 哎，我就知道有事嘛，没关系啊。兄弟，我能办到，我一定帮忙啊！就冲着这个水煮鱼啊，好不好？真香啊！ 好吧，你倒真说实话啊！听说咱们万柳书院是王员们为了培养广告人才出资兴建的。 对呀、对呀，要不咱们这些穷苦人家的孩子怎么能够读书识字呢？哎，不考取功名，做个广告人也不错嘛！ 说是这么说。可这次设计作业也太难了，是文老师案例布置的一次夜壶推销广告。 你说怎么想？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夜壶推销广告，这听着都牙疼。 我吃饭呢，我吃饭，你少提行不行啊？ 我是不想说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发愁，你知道，我们家从来没用过那玩意儿，我爸爸有洁癖。冬景天多冷都出去接手，他没有客户。 丁若松，你要不想请客明说，那拐子弯的恶心我干什么？ 好好的吃你一锅水煮鱼，你老提夜壶夜壶的干什么？ 我这不真心向你请教请教吗，我的兄弟。 行啊，丁若峰，文老师昨天布置的那个作业就是个普通的推销广告嘛，你也不管他是茶壶还是夜壶嘛，啊，都可以的，都可以的，有什么可说的？你按书本上介绍的那么一做，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 文老师没心意，让我也没创意。再说了，这物件是普通东西吗？这角度也太刁钻了，你说对不对？ 我没有觉得 啊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啊，这个文老师说那块产品啊，多了补水保湿、防治抗痘的功能，我实在不好往创意里边加呀。 不，你不懂，你不懂。这个广告里面就在介绍这些功能，也不是愣说，是不是？你得想办法用巧劲来说啊，知道吗？ 这方面你灵啊。 对， 你不灵，要不然我能找你吗？ 你对，按照它的基本功能来设计啊。要是把它所有功能都一一介绍出来，多麻烦。这种广告没法设计的，就是基本功能啊。 说是这么说，那要试着让出题者眼睛一亮很难。你也知道咱们这出题人文老师号称文太师啊， 这不是一个文，知道吗？人家有文化啊。这你得先看一看嘛，你去没去藏书院？你去没去藏书阁？你有没有找关于这个玩意的信息啊？ 没有啊，怎么了？ 什么也不会，什么也不会，就知道你懒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，知道吗？烂笔头子不如胯骨轴子，要多动胯骨轴子，多走，知道吗？不走的话，你轻者点脚，重者股骨头害死了。 晚期就是死活人。 对对对对对，对 玩看他眼睛都那玩意儿，是吧？ 所以你得多问人，多看。 这不是问你了吗，好兄弟？言归正传，兄弟，咱费了半天话了，我就是对这个设计很无感。你能不能想什么？你给点提示不行？ 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先吃啊、这个酒还真不错啊，酒好喝，鱼也不错啊，来碰一杯好不好啊？ 这玩意儿你这不借酒浇愁？愁个干。 哎呀，怎么不吃菜呀、啊、不要发愁嘛，你看都我一个人吃多不好意思啊，多不好意思啊。你这个锅里的鱼很好吃的，尝尝尝尝。 哎，我这说话的听见了吗？ 不就是个作业吗？随便设计一个不好了？ 还随便设计一个？我做事的风格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希望能够做出每项设计它都得有灵感，可是我真的没灵感，是吧？它这个灵感这个东西你比我强，因为你有外号，你叫灵感大王吗？ 我是鲤鱼变的，是不是？谁是灵感大王？这个灵感这个东西你想不出来，说想不出来，不要给我刷色好不好？ 伙计先生，兄弟，你这灵感就像摇钱树，你摇一摇，灵感就掉进你的脑袋里，是吧？哥，你看咱俩这关系这么铁，平时啊，你体育方面不会，我都帮助你，所以你不介意给我一些提示，对吧？反正也就一次作业。 这个丁若松嘛，平时倒是真挺关照我啊，一次作业嘛，告诉他也没有关系啊。若松啊， 哎， 若松， 哎， 你听我的想法。它突破了普通的夜壶功能，加入了保健作用，让保健和养生一步到位，既为贩夫走卒节约时间，又让不会养生的人方便的就把生养了。我觉得以这些为切入点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案啊。 要怎么说你是我成哥呢？你真是一针见血啊。屁精 什么 不是精屁。不过呀，还是太繁琐。 那繁琐没有关系嘛，一篇广告容不下的话，咱们做三个小广告，内容分别不同，针对的人群不同，得到的效益会很大，这不就解决了吗？ Perfect， 哎， 完美， 哎嘿， 服你了。 那当然。 各位看官，说这个万柳书院呢，是临安有名的大户王万成为自己的生意建立的。如今呢，连城商业繁华，可是人才奇缺，士大夫呢一味的奔功名，少有人在商业广告上下功夫，所以呢人才奇缺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很多寒门子弟啊，他也没有机会读书，又有很多好苗子。王万成看准机会，叫这些寒门的子弟学广告，将来为他所用。他甚至还想开个广告作坊，承揽临安所有商户的市场宣传，心是够大的。 那么这不几年下来，生源出路还挺好，就连丁若松这样的小康之家的子弟啊，也加入进去了。可是呢，和寒苦出身的万墨城之流比起来呢，还是不够刻苦啊。于是呢，才出现了之前这一幕。至于这故事之后怎么就变成了一件官司诉案，您还得接着往下听。 我这个设计非得奖不成。 什么事让你这么兴奋呢？你中奖啦？ 这还真比中奖来得爽 啊。比中奖还爽？什么好事儿啊？赶紧说什么事儿，快点。 就是文老师布置那个作业，其实就是礼部举办的设计大赛。我对我的作品是非常满意。 作业？什么设计大赛啊？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，我这随便开了个玩笑，没什么。 莫名其妙。 杜英台 妈， 我上课去吧，今天可是文太师的课。 你先去吧，我等万墨城一块儿走。 刚才我说的可别给我四处招摇 啊。行，知道了。 听见没？ 知道了。 陆英台，走上课去了。你刚才和丁若松说什么什么起见？ 哦，他刚才特兴奋，说什么什么作业，什么设计大赛，然后后来又鬼鬼祟祟的，又说不能说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 是大惊小怪的，不要理他，咱客气。 最后我跟你讲，他还让我别说出去，我干嘛要说出去啊？好奇怪嘞。 万墨城， 到。 陆英台， 到。 丁若松来没有啊？ 来了，老师，我闹肚子，我刚才我这出宫去了。 就你事儿多，同学们呢，把上次的设计稿件交上来给我看看吧。要是抄袭的或者是不用心做的，不用交了。 是老夫子。 是。 不错。一本两本三本。哎，这作业不对啊。王墨成，你在我心里可是一向都是挺不错的学生啊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没交作业啊。 做的作业没有创意，没法交。 让文老师看一下，给你提提意见还是好的吗？有助于你提高，你不能不交啊。 对吧，文老师，我明白你的良苦用心，但是我是想啊，我自己再慢慢的那个构思一段时间啊，我觉得我东西吧，还是应该做的再漂亮一点啊，再漂亮一点。 好，你别看虽然你没教啊，我很欣赏你的态度啊。这样，给你一天的时间，做去吧。 啊，谢谢文老师啊，谢谢。 这老师就是偏心，你瞧瞧。好学生没写作业，这还夸呢。 哎，你别老说怪话啊，你内心能不能阳光一点啊？ 丁若松啊，你的这个设计理念比较新颖吗？ 夸你呢。 不会吧。谢谢老师。 你的这个文笔太拙劣了。 我 得润色一下啊。把你的设计稿给我，我帮你修改修改。 我去， 让你的创意啊也接近人们的生活啊。 他这个文老师，太谢谢您了，您是真好。 一定要是这个原设计稿件啊，不然不好改啊。要不你直接把你的所有资料都给我吧。来。 好，谢谢文老师，谢谢文老师。 行了，不必了，先回去拿吧，我在书房等你。列位看官，怎么这个文太师突然间对丁若松这么好呢？这设计稿都给了他了，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几天以后，丁若松突然想起什么，这个文太师他该不会是……于是他急匆匆地朝老师休息的地方去。至于这丁若松到了文老师的书房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您接着往下听。 那个文老师，那个上次我那个设计作业您改好了吗？ 我什么时候给你改作业了？ 文老师，就是您就是那个您上回您说我那作业交的那个，就您说文笔差点，我想用这参赛。 你交什么作业啊？参什么赛啊？你还不够丢人的啊？你上次不是没交作业吗？说没创意，还让我给你提一些建议， 你别胡扯啊。 不是，就是上次您布置那个，您布置那夜壶广告设计，您说我那个作业不够细腻，帮我改啊。我看到礼部在征集这个创意广告，我想用我的设计去参赛啊。 行了行了行行了，现在很忙，晚点再说，你走吧。 不是，文老师，文，您别走。不是，嘿，这莫名其妙这个。 哎，办不成，礼部那大赛有结果了。 真的 啊？ 在哪里啊？我老听人家说，可是参赛费用要5两银子，我交不起。 可是大奖是1000两银子呢，划得来。 都过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啊。 啊，是啊，哎，你看那，是不是？这底报上都登出来了。 行，我快看看。哦呦，哎呀，可惜已经过了截止期了。啊，这边登的是什么？获奖作品名单。 嗯。 我看看谁这么幸运。谁？哎，这个作品，这个作品是我给丁若松提的那个创意啊。 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丁若松说的什么作业是广告设计征集大赛，原来就是这个呀，他还真参赛了呀。嘿呦，感情这创意是你的呀。哎哎，你别脏心烂肺了，也许人家是以你的名义参赛呢，知道你们家穷。 还能有那么好心 啊。哎呀，接着看接着看接着看啊，下面还有设计者的名字。不是丁若松啊，会不会是你呀、啊？来，往下看。 我再看看啊，是文老师。 啊？ 文老师的名字。 丁若松的作业怎么又成了文老师的参赛作品了？ 我也不知道啊，他的创意和我告诉丁若松的一模一样，啊，只是这个画面质量确实是丰富清晰了一点啊。 呀，万莫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？ 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这个小偷，你什么时候来了？这人家是小偷，你才是小偷，还我创意，我也是受害者。 你们几个不上课看什么呀？啊，丁若松也在啊，啊，我还有点事啊。 哎，来得好，文老师，您就这么走了？您偷了我的创意，您别走啊！我告诉您，我这儿还有初稿呢，我要去告诉您。 告也轮不到你告，我告你们两个， 你还吃我水煮鱼了呢， 我还给广告润色了呢。 行了行了行了行，你们别吵了，别吵了别吵了，我都听明白了。文老师，丁若松，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。 我告你们去！ 哎，你没凭没据，你告谁去？就算是礼部的来了，也不会向着你的。刘英台，我告诉你，别跟着瞎起哄啊，这没你的事。 怎么没我事儿了？我爸爸就是礼部尚书。 哎，是什么？你爸爸礼部尚书？ 哼， 我爷爷还当朝宰相呢，真是 啊。对呀、啊，撒谎你不看看人？我可听说了啊，礼部尚书只有一个女儿，再说也不姓陆啊，人家姓鲁。 文老师，你哥哥就是我们家二管家文三儿吧？ 这个你怎么知道？ 哼，是我爹叫我女扮男装来考察一下你们万柳书院的情况的。看来呀，我不虚此行啊。 哎呦，英台呀、啊，哎呦，我明白了，小姐呀、啊，你饶我一回吧。 哎呀，小姐饶命啊，我也不知道你是礼部尚书的千金啊。哎呀， 晚啦，你们没机会啦。 哎呀，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。抄袭这件事其实和盗窃是一样的，像文老师这样的斯文败类，还有丁若松这样的厚颜无耻的学生，真该好好的整治一下。正所谓创意也有主，岂能偷梁柱，真的假不了，水落总石出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，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。 一生嬉戏里里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成影中不相信山间影，心心念念不移。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，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，舍不得乡愁里在胸膛，明月重生一天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的朋友，你可曾想见，当人们来到纪念碑下拥抱祖国百年盟约，一句敬业话，那2049年那一天，无上荣耀的那一天，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，合唱。 梦想